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玉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力强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来关注演出方面的消息。广州大剧院大型原创歌剧《马可波罗》明天开始将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这部歌剧将采用中文唱词、英文字幕的方式，并特别邀请伦敦科文特花园皇家歌剧院前歌剧总监卡斯帕·霍尔滕指导，云集中国、丹麦和英国等多国著名歌唱家加盟主演。通过演绎13世纪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与父亲、叔父自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往返中国的传奇经历，再现了宋末元初的东西方贸易与文化交流。海顿之夜莱比锡四重奏音乐会明天将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上演。音乐会将围绕海顿的作品展开演绎，包括 D 小调弦乐四重奏未完成、 D 大调弦乐四重奏云雀等。胡可·洪建涛明天将登台保利剧院演出话剧《潜伏》。9年前，谍战剧《潜伏》以紧凑的情节、引人的剧情、尔虞我诈的人物较量，造就了当时抗战题材电视剧的典范。9年之后，这个作品被搬上舞台，以不一样的解构方式演绎这个故事。本月31号、下月2号、5号、7号，国家大剧院与英国皇家歌剧院、澳大利亚歌剧院联合制作的歌剧《纽伦堡的民歌手》即将上演。这是瓦格纳艺术风格全面进入成熟时期创作的歌剧作品，将个人对于本国艺术的挚爱与信仰、对历史传统的珍视与传承、对艺术创新的执着与探索纷纷寄托在这部歌剧中。国画先锋剧场本周四将上演话剧《行者无疆》。张骞出使西域的事迹我们耳熟能详，但是他在十几年的历程中到底经历了什么，为我们带来了什么，其实人们并不是真正清楚。在国家话剧院的这部新戏中，张骞作为一条历史通道的开拓者，经历的种种艰难将以丰富的手段呈现出来。本周四，国家大剧院戏剧场将上演导演王小英的戏剧作品《浮生》。秦时一度被尊崇备至的儒学地位竟沦至废黜，秦始皇下令焚书坑儒，浮生奇迹般地将儒家大成之作《尚书》保存下来。剧作诠释了当坚守看似终得圆满之时，浮生经历的内心深处更为震彻的拷问。莫斯科大剧院《海盗》本周五将在国家大剧院上演，本次剧团的6大首席舞者都将来到北京。18号首演当天，收获专业奖项无数的首席演员叶卡捷琳娜·克雷萨诺娃和搭档伊尔戈·茨维尔科将联袂登台。英文独角戏《一个人的莎士比亚》本周五将在福隆剧场演出。这是一部原创英文独角戏，讲述了一段发生在一个6岁男孩与一位苛责严厉的莎士比亚老师之间，令人捧腹而又感人至深的故事。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14点04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主要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湿度较大，体感啊，想必大家都感觉到了，有些闷热。傍晚到夜间有阵性的降雨天气，并可能伴有雷电和短时大风。外出呢，请您带上雨具，出行注意防范。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偏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南转东风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家有多大？可以面朝大海， 背倚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八七六，有家有爱，好生活。 欢迎各位来做客，这里是住在八七六，大家下午好，我是夏明。 嗯，大家下午好，我是王维。 今天啊，咱们说的依然是大家非常非常关注的事情，也是家里边非常重要的一样东西。 嗯啊，床垫， 床垫。上周二我们聊了一些， 是的， 对吧？ 但是没有说足， 没有说足， 还有很多的问题，其实还需要让我们的专业人士给我们解答一下。 对，而且昨天节目在最后的时候，我们也跟大家预告了一下，跟大家征集了一下，关于床垫有什么样的问题。好多朋友也给我们发来了一些问题，我们把它总结了一下，大概总结出了14个关于床垫的问题。 多吗？ 非常全面 哦，非常全面啊！哎呀，感谢您的认可啊！这个我们请来的专家先来介绍一下，这是 Simons 席梦思北京区域销售经理朱红瑶，欢迎红瑶。 大家好，主持人好。 哎，第二次见面了，想必已经不紧张了哈。而且呢，今天你来呢，主要的一个这个工作啊，就是来解答问题。这14个问题。我不知道涉及的够不够全面啊，当然如果在我们聊的过程中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随时来提出来，这个红瑶都能一一给您解答。有两种方式，一种呢到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提出啊关于床垫的问题，或者找到我们官方微博住在汉字住在数字876的官方微博，今天的直播帖下边留言也可以啊。这个咱就直奔主题。 嗯， 一开始呢这个问题可能是我遇到的。 好， 这是一个真实的事件。 哎呀， 我们家的床垫啊，当然是在挺早之前的了。 嗯， 现在换了一个还不错的，目前用了大概有6年左右了，也没有任何的变化。原来挺早之前有一床垫啊，就是使了大概2年多吧，它就有点坑洼不平，就有的地儿吧、 哦、变形了， 哎，就有点凹陷，就明显能够凹陷。嗯，然后呢，我爱人就跟我说了，说你看看你啊，你没看过人家床垫广告吗？啊，人家拿那什么压路机啊、大象踩啊都没事儿，咱家的怎么就被你做出个坑呢？你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减肥的问题了？我说是啊，我说这个减肥咱单说啊，但是这床垫也不至于我坐着坐着我就能做出坑来吧？我也没有大象沉吧？那是吧？人家广告那大象呼哧呼哧的踩，压路机哼哧哼哧的压都没事儿，怎么我坐着坐着就成坑了？所以第一个问题，我想问红瑶的就是对于我们这种体重比较大的啊，同时呢又比较赖床的啊，同时呢可能睡觉的这个姿势啊也是比较多样的啊，经常在床上滚来滚去的那种啊。真的是能把这个床垫给坐塌了吗？有这种可能吗？ 嗯，这种可能其实是很常见的，非常有可能。 你这跟体重有关系吗？ 有一定的关系。 对。好吧，来，您那怎么回事？是这个床垫质量有问题，还是什么呢？ 我觉得是有客观的和主观的几种可能性。第一呢，就是说可能我不知道你买的床垫大概的价位，包括品牌，咱们就是大的方向去讲。有些床垫呢，可能像咱们上次说了啊，你买的是弹簧床垫是吧？ 嗯。 有的是独立弹簧，有的是连接式弹簧。 嗯。 然后呢，连接式弹簧出现塌坑的可能性不太大。因为弹簧本身它变形的可能性就不大，因为它是一个弹簧网，四周围呢它是有这个钢圈是给它拉起来的，所以说呢你一点受力旁边它会拽着你，所以说它塌陷的可能性不大。像您刚才说的什么大象踩呀、汽车压呀这种的，都是连接式弹簧，它很结实。对，如果要是塌陷呢，也有可能是你的填充物，就是垫料比较厚，有可能是垫料它塌陷了，恢复力没有那么好了。然后呢，如果是独立弹簧的呢，可能就是现在如果要是说一些品牌它做的就是它的工艺包括它的技术 不够好的话，出现塌陷的可能性会比较大一些。就是在弹簧上来讲，因为独立弹簧它是一个一个的弹簧，你经常受力的地方出现一坑，肯定是臀部的地方，因为臀部突出区比较大。再有一个重力呢，基本你躺时间长了以后都在臀部这个地方，所以呢它塌陷的可能性比较大。所以现在你看很多的好一些的品牌，它的独立弹簧它在装建这个袋的时候啊，它是经过预压处理的。哎，这个弹簧上三分之一的地方很容易弹性疲乏，它经常压经常压它就回不来了。然后呢其他地方比较轻的地方呢，就是说它有个恢复期，它可能就是经过一天你不睡它可能就回来了。然后呢屁股这个地方压得多，它可能回来就慢，时间长了久而久之它会出现坑。所以说呢你看啊，咱们选独立弹簧的时候还要选好的品牌，咱问一问它的弹簧工艺是怎么样的。它如果经过预压，预压是多少？有的呢我知道的就是市面上预压最多能预压到40%。 什么意思？ 就是说比如说是20公分的这个床垫，然后呢它可能预压出来就是8公分压里头，它变成了12公分、是这样的，预压掉40%。所以说呢这样的弹簧呢，你想它一直是在装进袋里边，它压完了之后它是这个弹簧在里边绷着的，它是往上有劲儿的，所以说压回弹的力量会更大一些。哎，这样的它可以避免出现就是永久性的压痕。但是呢像这是正常来讲啊，但是像你肯定是不够胖的，我们见过更胖的。 所以不是我的问题、 对， 所以你要跟你爱人说解决这个办法很简单。 哎， 就是你们俩换位置。 哦，我睡他那边， 这不都 对吧？ 哎，我怎么没想到？ 你看，这 那不就全塌了吗？ 可以这样，就是有换位置。但有些人呢，就是说我在那边我睡不着，因为我习惯了。所以说呢，一般的床垫就是卖床垫的厂家呢，他也会建议你，就是定期3个月、或者是半年，咱们床垫头和脚转一下位置。 哦， 哎，转一下，因为它即使是做过预压，然后包括它这个垫层，因为垫层不一样，有海绵的填充，有记忆棉的填充，然后还有的就是泡棉的填充，还有动植物纤维的填充。像这些填充呢，它就是回复力都不一样，有的回复力会很慢。所以说呢，就是咱们可能休整12个小时或者是8个小时，它这个时间不够它回来的。所以说呢，咱们调一调，然后呢，经常重压的那个地方，让它变成腿的这个位置，或者是变成颈的那个位置、肩的位置，它可能就是这样让它均匀一下。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说它里边填充物稍微厚一点，然后你经常压，刚开始新的时候它里边空气填充的没有那么就是很饱满，但是你经常压一个地方，它空气排挤的比较多，它再吸收回来就很慢。所以说呢需要咱们就是给它一个恢复期。 对， 这样的。 我记得早前刚刚有就是这个席梦思床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哇好软，就觉得整个人跟陷进去似的。但是呢睡着睡着吧，有两个缺点。第一个缺点呢，就是你全身陷进去以后，虽然说刚开始躺觉得还不错，但是时间久了的话你会觉得躺着很累，就是觉得整个人都进去了，跟整个人体的那个 就没有支撑了。 是的是的是，所以会很累，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比如说像小胖，他的体重相对偏大一点，但他的爱人呢比较纤细，那两个人比如躺的话，尤其是软床，他要一翻身啊或者一起床啊， 哎呀 跷跷板似的， 哎呀波浪似的，有可能小胖一睡啪这边就下去了，他爱人那边就高高在上，很有可能也随着滚到这边了。这个是有可能的，但是现在是不是慢慢就缓解了这个？ 像你说的这个问题，也是原来的时候我们经常遇到客户对，就是给我们的反馈的这个问题。是这样啊，就是原来咱们刚出席梦思床垫的时候，就是原来最早咱们是席地而睡或者铺褥子哈，后来呢咱们发明了弹簧床垫，但是那个时候的席梦思弹簧就是一个弹簧网，其实它还是很硬，大家觉得睡上去之后没有那么舒服，不像咱们想象那么软，于是乎呢我们就可能是上面加很厚的海绵。可能我觉得我们的年纪差不多啊，就是80年代的时候啊，刚出这个弹簧就是席梦思床垫的时候，我记得我姨结婚的时候买过一张床垫，她家很有钱，我就觉得哎呀这席梦思太舒服了，那会儿我很小，我就想上他们家去睡一睡。后来呢睡了我觉得特别舒服，但是那个时候因为小没有什么太多的概念，就觉得很舒服。然后再过几年去他们家呢，那个床垫已经在那个狗的窝里边给狗做床垫了，然后我发现那个狗，因为他家养了一只大黑背，然后把那个床垫都已经撕破了，我发现里边就是海绵。 啊，没有弹簧、 就是、海绵， 就是海绵， 弹簧很小，特别薄，大概也就五六公分一个弹簧网，然后上边就是海绵。 哦， 这个床垫的海绵的成分大概有15公分左右，我的印象当中是这样的。对，所以说咱们原来呢就意味着追求软，并没有考虑到它的科学性，比如说顺应身体曲线、我们身体的结构是什么样的，需要就是腰部有支撑啊，那个时候没有考虑这些。所以说你发现很多中国人现在已经很拒绝软床，就是说我不睡软床，软床会越睡越累、因为这确实是很多人的经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很拒绝这个东西。然后呢，但是现在呢，就是很多好的品牌进入中国之后呢，包括咱们就是出去住酒店呀，或者说走出国门呀，咱们都睡过更好一些的床了。然后咱们国内的技术也说实话也就提高了，慢慢的我们已经慢慢开始接受适中软，适中或者是再软一点的床，因为现在的床垫呢就像你说的技术已经提高了，咱们发现了是人的体型啊、体重啊、骨骼呀，它是跟这床垫需要有很切合的一个关系的。所以说呢我们也知道从连接式弹簧发展到独立弹簧，然后再把独立弹簧的缺点就是说它一柱受压不容易起来，我们也做了预压处理。所以说现在的弹簧床垫基本上你要睡上去之后应该不会说是腰酸背痛，或者说是起来不解乏，不会这样了。因为它的主要的这个解决方案就是说腰部背部能有非常好非常有力的支撑，能拖着你了。就是说床垫和人体之间正负压需要减到最低的时候，它又有一个支撑，它能拖着你，你身体就不会往下陷，不会往下塌。而原来咱们睡在海绵床垫上面呢，屁股集中重量比较大，它会带你身体整个往下沉，人在里边成为 U 字形，然后你这个肌肉啊筋骨啊要往上挺，那你叫一宿劲肯定会特别累。 是这个床垫啊，这是一方面啊，过去有一些老家具啊，沙发用的也是那种弹簧， 对 吧？ 对， 原来我记得是我舅家吧，应该是，有一个特好的沙发，87年买的。那时候你知道买那沙发多少钱吗？ 一对儿吗？ 一对儿，皮的，真皮的。 天哪，那好几千， 4000多。 那个时候 87年， 是那个时候4000很值钱。 那时候万元户还挺少的， 是是是， 4000多人家买一沙发。怎么样，也挺有钱啊， 相当有钱了。 现在那沙发还依然坐起来非常舒服，而且没有任何，就是你坐上去噔噔噔噔噔，没有任何的杂音。 你看，一分钱一分货， 真的是那样。而且我说这沙发哪儿弄？他说原来是从国外他的一个朋友给他带过来的，带过来的这沙发作为他们的结婚礼物送给他们的。我说哇，真的很棒。后来我就了解了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就是好的弹簧啊，它真的是能够经住很长时间的一个压力，而且这种压力呢是它的反复的一个压力。就跟我们去一些家具厂或者说是那个商城的时候，看到有一个自动的那个液压装置就在那儿压那椅子，它压的呢我们可以发现好多的是海绵。有时候我们去经常会逛的一个，就是他们那儿的设计不错，然后呢家具也不是很贵，很多人都在那儿试坐试躺试睡的那个地方哈，你发现他那个沙发好一点的沙发，基本上它的支撑里边都会有弹簧，多多少少都会有。但是便宜的啊，坐了大概1年多的就开始自己往下滑了的那种，一般都是海绵的，就是纯海绵的。后来我也想，我说确实是因为你再硬的海绵你也经不起天天那么坐，是吧？但是弹簧它就好多了，有一个支撑了。说到这儿，我有一个稍微专业点的问题啊，因为也是逛这个床垫的时候我看到的，有的不都把它打开让你看里边的弹簧什么样，有的呢就是一弹簧，还有的呢就是你打开之后呢里边就像是那个马蜂的那个采蜜的那个蜂窝一样。我说这是什么呀？他说这里边其实也是弹簧，只不过它是有几个小的弹簧做成了一个小圆筒，这是由这个组成的。我不知道这两种哪个好一点呢？ 我是觉得是这样啊，我不知道你看的这个蜂窝状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品牌。因为就是据我了解，很多就是蜂窝状的这种小弹簧、小细弹簧，他说他是用的那种钢琴丝的弹簧。但是怎么说呢，就是从我所了解的东西啊，因为这个可能不是特别的 实际，因为我也没有去工厂去参观过，到底是不是真的是用的钢丝的弹簧？嗯、因为钢丝的弹簧呢，不是就是钢琴的弹簧，对，钢琴的这种弹簧呢，它的钢丝要求这种杂质啊，包括它里边的那种分子密度要求非常严格，它价格相对来讲肯定也是很高的，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很细的弹簧，它可能承重肯定是没有直径，就是。钢丝的直径大的弹簧，它的支撑力好，即使它是一组一组的去用，它应该也没有这种大径的弹簧支撑力度好。 哦， 嗯， 所以您看组多了没用，还是看它那弹簧越粗越好。 也不一定越粗越好，因为它的弹性和韧性跟它钢丝的粗细是有关系的。 哦， 这个其实有好多的都是经过这种科学计算机模拟实验出来的。 嗯， 就是一张床垫，比如说它是软床还是硬床，它钢丝应该是用在2毫米到3毫米， 嗯， 或者是就是这个区间。 嗯， 然后钢圈的这种直径呢，应该是在5.5到6.5，它是有一个就是标准的。 就肯定有一个科学认证的一个标准， 哎，是这样的， 是吧？并不是说咱们想象的一个标准。 哎，对对对， 好好好， 有的可能就是说，他说啊，我细是因为可以更多的支点，让你会更多，有可能他是为了挖一些卖点，也许他也有他的科学道理吧。 嗯， 但是如果你遇到这个，就是让他给你讲一下，看看你自己也去分析一下， 嗯， 他确实科学不科学，然后能不能说服你。 对，好，来，因为问题很多，来，接下来继续问问题。 嗯， 接下来这个呢，其实跟这个坚硬度也有关系。 嗯， 有的朋友呢去逛这个床垫的时候，发现厚的薄的都有啊，有的说呢，那厚的一看就结实啊，一定要买厚的。有的说其实这未必啊，这里边放的什么，这个最关键。所以咱们问题就是，床垫是越厚越好呢，还是其实跟薄厚没什么关系？ 嗯，其实床垫好与坏跟薄厚真的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呢，肯定是越厚的床垫会越贵。其实很直观的，就是越厚的床垫 用料多， 用料多，对， 哦， 它弹簧也高，因为弹簧越高， 嗯， 弹簧制作的工艺难度越大， 嗯， 也费钢， 嗯， 这是两点。然后呢，它相对来讲，弹簧越高，弹性越大，它下陷和起伏的这个波动就大，那相对来讲，它垫层也要厚一些，否则的话，你会躺上去感觉弹簧割身体了。所以说，相对来讲呢，它垫层也要厚，垫层的品种要多，它自然而然就贵。 嗯， 但是厚的床垫一定会软。 哦， 哎，对，弹簧起伏大，垫料多，它除了起伏顺应身体曲线，就是身体跟床垫贴的面大了， 嗯， 然后呢，它垫层厚呢，你会有很好的包裹感， 嗯， 贴合感。有包裹感，有贴合感，大家都知道一定是软床。 嗯， 哎，薄一点的床垫呢，弹簧就没有那么高，弹性范围没有那么大，它一定是比较硬的。 嗯， 啊，对。 那同品牌来讲，比如说 Simmons 啊， 嗯， 你们呢是不是就是越厚的床垫卖的越贵，越薄的床垫相对便宜点？ 对，是这样的。 哦，真是这样。 是这样的，对。 哦， 因为越厚的，刚才咱们讲嘛，越厚的呢，它弹簧高， 还是飞料的一个问题。 飞料，然后呢，工艺难度也要大，因为你想，哦，那么高的弹簧，你让它很稳。那可能要么弹簧加粗，要么弹簧有其他的这种工艺在里边。 好，还有一个是跟面积有关系的。我们去买床垫的时候，好多人都说你们家多大的床啊？我说我们家1.8×2米的。说哎呀，如果你们的主卧够大啊，一定买大一点的床， 2米×2米。 哎，这个不仅睡着舒服， 嗯， 你床垫买大了，其实这个质量也会更好，或者是用得更久，躺着更爽， 嗯， 也不容易出现塌陷的状态， 也不容易从床上掉下来。 哎，这对，所以他们就说了，说床垫啊，尽量买大的，当然是空间决定的啊，能买最大的就买最大的。 其实是这样，就是我觉得床垫就是在床上面睡觉的空间一定要大一些， 嗯， 因为尤其是两个人睡的时候，你翻身，它真正是可以更好的达到一个互不干扰，互相不影响。这样呢，你睡觉的时候呢，你也不用有什么顾虑，比如说像男士比较爱护女士哈，我翻身的时候我会不会砸到她呀，会不会压到她呀，你不会有这种顾虑。对， 我们睡的是上下铺吗？ 你说你 一轮腿， 你姿势比较比较洒脱。 对，因为经常会有这种情况，就是说也遇到过，也有人会问过我这个问题，说哎呀，某某人一睡觉就抡大腿砸我一下，可疼了。 对对对对， 然后两个 会有干扰。 哎，对，所以说呢，就是说可以，你睡得也很踏实，对方睡得也很踏实。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刚才这个王维说的啊，就是说不会掉地上。 对， 其实这也是有一种安全意识，就是说我在这上边我怎么睡我很安全，因为它很大，我不会掉在地上。 嗯， 你睡得也会很踏实。 嗯， 所以说 如果空间允许的话，建议你要大一点的床。咱们过去最大的可能双人床就是1.5×1.9米， 嗯， 对吧？现在呢，标准咱们都改到叫做1.8×2米，对吧？然后还有2米×2米更大的，现在基本上大家都要越大越好， 嗯， 睡得舒服安全。 嗯，2米×2米的就是比1.8×2米的贵吧？ 肯定尺寸越大价格越贵， 这还用你说？ 不是，因为我是照衣服说的， 哦， 衣服我买 S 号和 XXL 号的价格是一样的，对不对？ 是，那个， 同样也很废料啊，是不是？ 因为那个做衣服吧，它只一个版出来，工艺是一样的， 哦， 但是呢它用料其实不会差很多，但是做床垫来讲就不一样了， 哦， 可能你做大尺寸的它的工艺啊，包括它的机器排版就重新都要，嗯，对，都要 难一些。这个你不知道你知道吗？做衣服啊 S 号的都是朝着 XXL 号的价钱定的 啊，对， 嗯，哎，最大版的就 XXXL 的啊，5XL 的那个衣服多少钱，成本多少钱， 嗯， S 同样也定这样的成本， 嗯， 所以瘦的同志们啊，您买小号的衣服相当于赔了， 那明天开始增肥 就是这意思。 对，不过这聊的衣服有一题外话，就是你知道为什么像 Zara 啊 H&M 这种快消品牌人家挣钱挣得特别多， 销量大， 对，这是其中一个 啊， 但是它的快别人都比不了，就他基本上有买手，世界各地去买，觉得， 嗯， 哎，今年肯定这款会流行，买， 哦， 买完了以后，你知道他用多长时间就能出标有他的标的他自己的衣服？最快， 一个月， 两周就出，就面试， 就直接面试了。 对，但是你知道，除了他以外，其他的那些品牌要做服装啊，要有版啊，要设计啊，要什么？你知道要多长时间？ 去一年， 3个月起， 哦， 所以人家快消品就挣这个快钱， 哦， 啊，所以人现在世界老大， 哦， 很厉害， 还真是。但是你说他那卖10件也抵不上人家卖1件， 哎，那个单聊， 哎，得嘞。今天咱们聊的是床垫啊，床垫14问啊，我们总结了14个问题关于床垫的。如果您也有什么我们没聊到的问题，可以到我们的两个平台，一个呢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官方微博里边发问，还有呢就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咱们还要再聊聊床垫的清洗啊、保养啊什么样的问题。先要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CHEAP Cheap Cheap 便宜实惠， 对喽，全包圆 Very Cheap 999元每平米，含实木家具送电器，早知道了。 你知道还免设计费吗？ 啊， 你知道实木家具好多款吗？ 啊， 你知道大牌建材环保指标便宜价格兼得吗？ 啊， 你知道你还有好多不知道的吗？ 啥？ 你知道电话号码吗？ 400-606-8866。 哇， 400-606-8866， 家装就要全包圆。 想见店内活动，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1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家装就要全包圆， 为什么要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怎么就能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多少钱能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哪儿能给我全包圆？ 打400-606-8866找全包圆装饰，999元每平米，省钱装修叫事儿吗？ 我家80平就8万，这么便宜吗？ 纯爷们儿说话向来不忽悠，别磨叽了，快打电话吧！ 400-606-8866，这就打。 想见店内活动 4606-88666 Can you speak Chinese？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啊！ 全包圆是个 what？ 999元每平米，家装事儿全。全包圆，全屋实木家具，免设计费，送名牌家电，一水大牌环保建材，一站式一口价，达到酒店级入住标准 啊！400-606-8866 400-606-8866。 行了行了，没时间了，400-606-8866。 想见店内活动， 确认过声音，我遇见对的人。 哟，遇见谁了？ 遇见我喜欢的主播了。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决赛来了，声音的巅峰之战即将打响，数十位主播新秀全力发声，严谨新闻范儿，娱乐综艺范儿，激情体育范儿，总有一款声音让你心动，总有一个主播让你爱上电波。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观自听声，自为心之声；怒时自为宝剑，荡气回肠；爱时自为金丝，婉转缠绵。自有形，声有意。北京电台主持人带你走进中国美术馆于右任书法展，详情请关注北京电台听听 FM APP， 和我们一起听经典。 三伏枯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喇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手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欢迎回家，这里是住在八七六，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今天咱们聊的是床垫，我们请来是 Simons 北京区域的销售经理朱红瑶，欢迎红瑶。 大家好。 哎，这个今天因为聊床垫啊，想必大家会有很多的问题，因为之前我们就搜集了一些大家的问题过来，如果您也有问题的话，在我们聊的过程当中可以随时提问。一个呢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到我们住在八七六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八七六就可以了。这微博上的010老鹰问了，说问一下专家，有没有2米2×1米8的床垫呢？ 嗯，在标准尺寸，就是这个床垫这个尺寸里边没有1米8×2米2的尺寸。 嗯， 但是呢咱们就是现在根据个人的需求，我们可以特殊为大家个性化定制。 嗯， 一般的咱们国内的工厂是可以定这个尺寸的。 哎，那比如说就是因为可能个儿高， 嗯， 对吧，2米多的姚明啊，姚老师要弄一床垫，人家肯定得可能弄个2米5的了，甚至都得去你们家了，说哎，那个你们这儿能做吗？是去所有的门店都可以有所谓的定制这项服务吗？ 嗯，定制不是所有的品牌都可以定。 哦， 因为有一些国外的工厂它是不接受定制的，但是咱们国内的是都可以定制的。 哦，国内的是都可以的。 嗯，对， 好嘞。 反正我觉得定制一个床垫儿应该问题不大，主要你先找到那个床屉。 哦哦哦，也是， 是吧？啊，那个也得定啊。 也是， 对呀。 啊，对对对。嗯，还有说圆的呢，对不对？ 我不建议买圆床。 哦，为什么？你看来睡过，嗯，有经验啊。 嗯，博士说了不太好。 来，咱们继续来说一下问题啊。刚刚咱们说了一下弹簧啊，包括是大的好还是厚的好啊，等等等等。接下来咱们问一个，这个就是关于内部的填充物。刚刚咱们提了一嘴，现在大家去逛的时候也会发现里边除了弹簧啊，还有好多东西，有什么什么记忆海绵、热绒棉、什么蛋形海绵、什么羊毛的啊，是什么椰棕的等等等等。这些填充物是都必须要放在里边，还是每个品牌可能它的特色不一样，还是说其实有些填充物在里边的作用并不大，只是为了让大家感觉你看我里边放了好多的料，就跟那个汉堡包似的啊，加了4层的就比加了1层的要贵。我不知道哪个理解更正确一些呢。 嗯，是这样，填充物现在市面上真的是参差不齐，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些都有，基本上分为几类，一个就是乳胶，还有就是海绵、记忆棉啊，这些都叫海绵的一种，就是泡棉，然后还有就是动植物纤维， 就是这几大类。基本上动植物纤维多的可能就是弹簧上边不会有太大特色的，它会用很多的动植物纤维填充，因为就是会给你放大动植物纤维的特点。第一呢是纯天然没有污染，然后再有一个它的透气性要好啊，然后你比如羊毛保暖对吧，然后呢像椰棕啊还有用马棕的这些东西呢，它可能透气性好，然后更凉爽。所以说呢看大家的一个需求，我认为如果你要是选弹簧床垫，尽量不要选动植物纤维填充物，因为动植物纤维的填充物，尤其是动物纤维，它会有蛋白质的残留，你不好保养，汗液浸透或者是隔一个夏天时间长了以后，如果你不用太阳去暴晒，它可能会虫蛀。不好保养， 是的。 你要是很勤快的话呢，你可以选这样的。 对， 但是床垫每天都用，建议呢就是不选这种动植物纤维的。 因为以前我买床垫的时候，卖床垫，因为我也问过销售，人家就说了。某某某那个里头那填充那个时间久了会长虫子，当时听得我毛骨悚然， 还真是， 真是。 但是呢，就是说，可能如果真的转过床垫市场，有人可能知道，就是有一个床垫就卖得很贵很贵，它就是马尾毛动植物纤维，它卖你这个东西呢，可能它有它的优点，透气啊各方面都很好，解压对吧？但是它也是结合弹簧去用的，因为要不然的话它透气性不好。但是它呢，其实里面有很多的服务费在里面，当然它价格不菲嘛，有很多服务费在里面。 对， 它会定期上门去给你做除虫， 对， 然后给这羊毛去做按摩。其实什么叫按摩，就是疏松。 你按按我得了，真是按床单干嘛呀。 对，因为动植物纤维它还有一个特点，它就是回复力没有其他的这种垫料回复力好。你像乳胶它回弹特别快，它呢就是你经常压，像你说的屁股这就一坑了，它需要给它做按摩做疏松。所以说呢，要么你就买很贵的， 明白， 要么呢咱们就买比较亲民的。 性价比比较好的是什么呢？ 性价比比较好的，咱们现在就是经常见到的，应该就是乳胶和记忆棉 啊，就这两种。 对，就这两种比较多一些。 然后只要是品牌信得过的，它在环保上也没有任何问题。 基本上好的品牌在环保上都没有问题。因为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国家的一个就是环保标准在这制定了，如果你这不符合国家的这种环保标准，你也是没有办法去上市的。 好，接下来这个问题啊，其实跟环保就关系非常大了。也是我有一个这个朋友啊，最近可能待产当中啊，快生了。然后呢，他现在都已经准备到什么情况呢？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已经买齐了，现在开始考虑给孩子买床垫了。我陪他逛了一次，真是不逛不知道。现在真的就是，连刚出生的宝宝睡的床的床垫都有要求。 对， 就是我原来以为是那你随意嘛，对吧？你过去我不是也是睡着褥子睡着板升起来的，现在人家说不啊，这种呢更适合他的什么头型发展，更适合他的腰椎的发育什么什么的。总之我觉得人家说的挺高科技的，我不知道这个真的是一种噱头呢，还是婴儿真的对床垫也是有要求的，您这个还是应该在乎一点。 或者说现在细分市场已经到这份上了。 这也是随着大家生活水平的提高，我觉得就是要求越来越高了。其实孩子呢可能也是家长们就是最舍得投入的一个重大的工程。所以说呢，其实孩子在睡眠过程中要求高，这是应该是非常正确的一个思路。因为孩子刚出生他的骨骼呀都很软，像为什么说是对他的头型也有要求呢？因为头部的骨头都是软的， 也是软的。 对， 一般得过了少说也得一两岁的时候，他脑袋这头盖骨 才能完全长合了。 对，是这样。所以比较软。所以比如说我瞎说的，比如说那个想让这个孩子锥子脸就别是趴趴脸就两头睡，你千万别是面冲上睡，后 塌了。 对，因为东北话不是老说要前奔了后勺子，老那么睡没有后勺子， 猪腰子脸。 是，但是你要是两头睡，这脸是这样。 那要是天生猪腰子脸怎么睡呢？ 还是挑一床垫。 其实确实是，我小的时候我就被睡过头，把后边睡扁了，睡平了。 对咱们中国的老人可能还是说啊，一定要睡睡脑袋，睡得好看，咱们要的是平的头。其实你看国外人基本都是像刚才你说的前奔了后勺子，他们其实小新生儿出来的时候是不睡枕头的，咱们国内还要睡枕头，一定要平躺，人家基本都是两头睡。其实这是对的，因为你大脑发育的过程中嘛，一定要给他足够的空间，对吧？然后其实咱话回来，就是说在选床垫的方面，咱们原来一定是小孩就是硬板，上面给你铺个宝宝的褥子，再垫一个防尿垫就可以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小孩的骨骼是软的，你要是过硬的话，他有70%的时间是在床垫上面度过的，偶尔你会抱起来他喂个奶啊什么的，剩下都在床垫。如果过硬的话，他的身体也是有曲线的，但是很小，他也会有压迫感，他也会不舒服。为什么有人说孩子总是哭闹，一抱起来呢他就不哭了，是因为他躺在这上面很难受很累，他不会表达，只能靠哭。抱起来呢，因为他在母亲的怀抱里边，他会 更软和一些， 很软和，很舒服，哪儿都能贴着，他自然而然他就踏实下来了。所以说床垫真的很重要。至少我是觉得不要过于软，因为孩子的体重很轻，过于软呢你的面层就很厚，他基本上他的体重来讲呢，他压不到，压不全这个垫层，睡不到下边的这种支撑，不管是弹簧也好啊，或者是乳胶也好，他睡不到这种支撑点。所以说一定不能过软，但也不要过硬。应该现在市面上有专门卖这种婴儿床垫的。 好。 然后你要是跟大人同睡呢，我就建议大人也是去选稍微偏硬一些的床垫。但是现在弹簧床垫你放心都不会是板硬板硬的，所以说婴儿去睡也是没有问题。 好啊，接下来这就牵扯到另一个问题了，如果您不给婴儿买专用床垫的话，让他跟你睡呢，就有可能出现一个问题哈，就是尿不湿不够了啊，它溢出来了，哈哈，这个床垫上溢的到处都是啊，或者说您没有孩子，平时咱们睡觉晚上出汗， 对，或者在床上你喝咖啡， 啪洒了， 对 啊，也会出现这样的。如果这床垫就是比如说弄上水了，这你擦是擦完了，表面你觉得是干了，但是它里边它还是潮的呀，这个会不会有问题？那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呢？ 其实这个是一个床垫保养和清洁的问题。是这样啊，床垫就是一般的，如果有小孩的话，我建议呢，就是大家可以买，我知道有一个叫什么什么宝的一个品牌，可以大家去网上搜一搜，它是纳米涂层，床垫后边就是它是一个保护罩，就是上次咱们说那个床笠，它背面有一个纳米涂层，它是防水透气的。比如说小孩有尿渍呀，或者撒上水了什么的，它不会直接一下漏到床垫上去，你可以把它拿下来洗。但是呢，说实话，它说是透气，也不一定是透气性有那么好。如果咱们没有小孩的话，就没有必要去铺它。咱们呢一般的如果有污渍了，我建议呢，如果是清水，咱们就马上用毛巾，干净的毛巾把这个水吸掉，吸完了以后呢，用吹风机把它吹干就可以了，没有问题，不会腐蚀到床垫，然后里边也不会存这个湿气。如果是咖啡茶渍或者其他的东西，有污渍的东西，那我们如果是小面积的，我们用清洁剂把它清洗掉，清洗完了之后用吹风机吹干就可以了。如果面积比较大的话呢，咱们可以找专门的有床垫清洗的公司，咱们拉去让他去洗，他洗完了以后他有一个烘干的一个工序，他会给你烘干透气，是可以没有问题的，床垫不用扔掉。 好啊，不会，我先是都想，实在不行就直接拿吹风机吹干，然后上头铺褥子，再铺个床笠什么，看不见 啊， 眼 不见为净。 哎，是，然后因为问题还有很多啊，肯定今天这一期也说不完了。最后这一点时间，咱们再聊聊，比如说有必要除螨除虫吗？ 除螨除虫是这样，其实呢床垫呢大部分它时间长了以后都会有螨虫和细菌的滋生。一般来讲呢，其实最好的除虫除螨的办法其实是太阳的直晒，紫外线对杀螨是最好的， 是的， 效果是最好的。如果你要说没有这样这方，就是说条件没有这么方便的话，我建议你就是有那种除螨器，市面上有卖的，咱们去把它除一下，其实也是高温，然后呢再用这种它有吸的这种功能，然后再把这些皮屑呀这些东西清洗掉就可以了。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保持一个床垫的通风透气，还有一个清洁。其实螨虫是怎么长，第一呢它有一个很好的潮湿这种环境， 再有一个呢，它有食物，就是咱们的皮屑，把它清洗的干净，然后没有它生长的环境，其实不用经常的去除螨， 对， 保持干净就可以。 而且自己没事洗完澡啊，涂点油， 哎，对， 对吧？别太干啊。这个三十为垒啊，提了一个问题，说棕榈的床垫怎么样啊？我喜欢睡硬一点的床。 嗯，棕榈的床垫你喜欢睡硬的，我也建议你去试一试。其实现在棕床垫吧，它也都升级了， 对， 它不是说 也没那么硬了， 哎，没有那么硬。它有的棕榈里边会打乳胶， 对， 往里边打乳胶， 是的，是的， 啊，它也是很就是睡上去之后没有那么硬，也有一定的舒适性。 嗯， 但是我让你就是最好呢，还是去店面去躺一躺，去感受一下其他的材质，对比一下， 嗯， 看看哪个更适合你。 对， 嗯嗯， 就现在棕榈的这个，我前两天去看。它是有双层的，就所谓双层的，因为不厚啊， 嗯， 那个小半盏那么厚， 嗯， 这面是棕的，那面是 乳胶的， 乳胶的， 哦， 所以你可以选择哪面都成， 哦， 对，你要说硬一点好这边，你要说软一点的好乳胶那边， 哦， 但是它又不会软的那么厉害，因为本身两个都加起来才多厚， 啊，这个还行， 哎， 这个还行啊，棕榈床垫反正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就是硬。真的是够硬，如果你想要睡特别，你说我试过了所有大品牌的这个棕榈床垫，我都觉得软， 嗯， 你就去买那个200多的一个床垫，就我们家的那种，啊，那巨硬，真的睡起来跟地一模一样。 然后早上起来说，哎呦，我这膝盖怎么紫了一块？ 绝对有可能的， 会的，会的， 那绝对是有可能的。好嘞，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确实聊不了那么多了啊，因为我们还有比如说这个床垫要不要定期的翻面啊，对这个其实我是有疑问的，我说翻面是有用吗？而且你朝底下那面跟朝上面一面的话，你睡起来的感觉也会不一样啊，我不知道这个管不管用，您就简短的跟我说一下， 嗯，可以。翻转床垫是这样，好的品牌不需要正反面去翻的。 哦， 正反面翻的有可能它是怕你这个弹簧一面睡，它会容易弹性疲乏，它让你翻过来睡睡那面， 嗯， 它是缓解弹簧这种疲劳性的。 嗯， 然后再有一点呢，你床下边清理不到。 哦， 干净不卫生， 对对对， 哎，好 的 床垫你去问他，你是免翻的吗？好的品牌，好的床垫，它是有免翻的。 哦，明白了。 其实您就前后倒倒， 哎，对 就行了， 对 吧？这左右翻，不是上下翻就算了。 哎，对。 好吧，今天咱们就和洪瑶先聊到这儿啊。 好， 下次有机会的时候，洪瑶再做客节目，咱们把剩下的其他的一些问题再跟大家解答了。 好的，好的， 好吗？ 没问题。 谢谢，我是夏明， 嗯，我是王维。 接下来的节目是开心茶馆，明天下午2点钟，咱们不见不散喽。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各位来说一个消息。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8块3和五粮液股份的17精酿酒的活动，没想到是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来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你像手机尾号是6687的雷先生啊，就说了，这市场价呢是3180块钱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500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一箱，又送1400的话费，算起来一瓶是8块3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一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王先生呢也说了，正开着车呢，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是8块3一瓶，好不容易找好地方停车吧，结果你们跟我说活动结束了，你们这是搞什么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呢就让我们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胡总您看，最近咱们这个买酒送网络话费的活动本来呢是办得挺顺利的啊，但是呢前两天呢有很多朋友都给我打电话了，有朋友就说了，说你们这个电话是一直占线，根本就打不进去，这是在欺骗群众。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这一瓶才8块3，而且还送话费啊，太便宜了，根本就不能信。您看，您给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些问题吧，好吗？ 好的啊。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活动肯定是真的，否则我们也不会说在全国200多家电台播出，那也更不敢承诺给大家是免费送酒上门，先验货再付款了。其实这个电话占线呢，也是在我们预料之中的吧？啊，大家想想，一瓶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才8块3，又能拿话费，这搁谁谁不抢呀？是吧？那打电话的朋友肯定就非常多啊。